说

去找我追逐的步伐，如今已满山，朝来暮去轮流提转，单身单人闯寂寞如往常，你的影像在四面八方，就算闭上眼过去看尽了力去抵挡，依然一坚守幻想，爱的牵挂不能放下，剪不断千千万相思如麻，一分一秒秘密的转，我想我就将要无法覆盖，爱到狂乱不能计量，理不完千千万相思如麻，一丝一毫秘密的藏，我泛滥的真爱不曾将你永远不会明了，爱的牵挂不能放下，剪不断千千万相思如麻，一分一秒秘密的藏，我想我就将要无法负担，爱到狂乱不能计量，理不完千千万相思如麻，一丝一毫秘密的藏，我泛滥的真爱不曾将你永远不会明了， 下雨空气才会有雨，所以跟你没有关系，因为我没有目的才走到这里，所以也不能算你是，好想说服我自己但来不及，因为发现我已失去你，所以才翻来覆去，都是你的话语和你的过去，只因为我们都太爱自己，所以习惯不真实，就把所有怀疑都当作坚持，太爱原谅自己，跟你没有关系，因为我不要勇气，不要谁靠近，所以也不能算孤寂，好像在骗我自己但来不及，只因为发现我已失去你，所以才翻来覆去，都是你的话语和你的过去，因为我们都太爱自己，所以习惯不真实，就连说我

Last night, I dreamt